有七个的宣讲。透过这七个的宣讲，让我们到去明白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是怎么样。这七个的宣称或者叫宣告，就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最后就是我是葡萄树。在接下来这两个月多的时间，在讲坛的信息，我都会环绕着耶稣基督这七个的自我介绍，来到去跟大家在神的话语里面有分享。这七个的宣讲是非常的重要。首先耶稣就是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这个英文呢就叫做 I'm the bread of life。 如果我们直译、就是说呢，我是生命面包。如果我们年纪大了，好像我这样呢，年纪大呢就喜欢怀旧。我们呢想回以前我们在香港呢，我们吃那些叫什么加顿的生命面包，觉得很好味，因为不是整天有得吃，觉得很好味的、这个的生命面包。为什么主耶稣他突然间会说到他自己是生命的粮呢？个背景又是怎样的呢？在第六章，其实在正话所读的经文之前那一段的圣经，就是说在第六章第一至十五节，当主耶稣他自己在加利利来到医好了一班的人，医好了一班的病人，也都是用五饼二鱼是喂饱了五千人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呢，传统犹太人他们记载呢就是记载那个男丁的数目。所以呢，如果你是想如果是全部被喂饱的人呢，可能要乘三乘四那个倍数，就是说呢，真正是被吃饱连埋这个的妇女连埋这个的小朋友，可能是超过一万到二万人都不出奇，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很明显就是说呢，如果在圣经里面记载在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的神迹之后、主耶稣那个的声望呢就去到那个的高峰，去到一个新的一个的高峰的里面。为什么呢？就是说群众认为一班人，即在当中是看见这个的神迹的人，一班人呢他们觉得很明显就是呢，是摩西在旧约的里面所讲到要兴起那一位的先知，就是这个了。如果我们在这个的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讲到，就是说呢，当时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中间，就是从你众兄弟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来，像我一样，即我留了一个我字，即摩西，你们要听从他，是这样教训这一班的以色列人。在当时来讲，即大家在这个的新约，在这个的约翰福音的里面，那一班看到神的神迹那一班的人，他们觉得这一位就是圣经所讲要来那一位的尼赛亚。当群众认为耶稣就是那个的尼赛亚的时候，跟着怎么样？跟着就当然是黄袍加身，个个都希望呢强迫这个的主耶稣呢，强迫他作王，强迫他接受他们那种的拥戴。这一班的人看到神迹或者是吃饱五饼二鱼，这一班的人他们觉得哇，这么犀利，这个人这个尼赛亚咁犀利，可以医好咗咁多一班奇难杂症嘅人。呢一个人亦都可以咧，用佢嘅能力可以喂饱五千人、一万人或者二万人咁多嘅人。如果我哋跟住佢，跟住呢一个嘅耶稣嘅时候咧，就点啊？唔使有柴，唔使有米，实有得食。系因为咧， 五饼二鱼就可以喂饱连男带女接近可能二万人，这么多。当耶稣看到这班的群众，看到这班的群众在他的背后，这班的群众要拥戴他作王，来到他前呼后拥的时候，但他看到他的动机，看到这班人的动机只不过就是想医好的肚皮，想在将来的里面有得吃。所以耶稣基督他怎么说呢？他在这个27和35节的圣经里面讲两句，他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传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然后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个就是小小的背景，究竟耶稣基督他讲这一句说话，或者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正话所看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呢？我们可以用是两个的重要的信息，或者两个的中心点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尝试看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超越物质的价值，在25至33节。然后第二方面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满足到人属灵的需要，34至40节这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首先思考第一个重要的信息，耶稣基督是超越物质的价值。在26、27节的里面，圣经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传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提到出来，不要为那些的必会扭坏的食物来到去劳力，他是这样来到去搲，但是说要为在永生里面永存的食物来到去努力。我们看回旧约的时候，犹太人其实饼或者是面包对犹太人来讲，在当时的社会来讲是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要用饼来到去讲呢？其实我们很容易明白，无论是古时或者是现今，其实饼同埋呢一个嘅面包系对嗰个嘅当时嘅社会嚟讲咧，系一个主要嘅食物，现今都系。不过我哋中国人就可能例外。我哋咧就我哋好中意我哋自己中国嘅四大发明，粥粉面饭。我哋咧中意饮茶，就未必一定中意食面包，未必中意食饼。但系无论喺古今，在对很多国家来讲，饼和面包是重要的食物。当时的犹太人来讲，饼和面包是不可缺少的食物。而耶稣他也明白到，他明白到人的需要，看出人的需要，所以他才走了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可以喂饱5000人，解决他们肉身的需要。我们这位的神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就算现在我们呢现在是12点10分，我们现在的时间12点10分，可能呢大家已经肚饿了。肚饿呢，我们在想着，崇拜完了之后呢，我们去喝茶定去吃寿司好呢？我们去哪间酒楼喝茶呢？又或者是哪间的餐厅去吃呢？ OK 的，没问题。我们的神看出我们肚腹里面的需要，他看出我们肉身上面那种的需要，同样不单止看出我们那个的肉身上面的需要，他更加看出我们很多在物质上面那个的缺乏。所以旧约有讲到耶和华以勒这个的名称， 或者是耶和华以勒对上帝这个的称呼。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必预备，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必然供应我们的需要。但虽然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供应我们肉体上面我们物质上面的需要，但他怎样说呢？主耶稣他仍然很清楚地指出一件事，就是说物质不能够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而他所要给我们的就是超越了物质的价值。这个就是主耶稣要我们知道的。我们很明白在我们生活上面，现今特别是现今我们一个很注重一个的是物质的一个的世代，我们很容易就是说我们对人生的价值观，因为我们侧重了那个物质，以致我们有那种的模糊不清的选择，有很多的灰色地带出来。我们可能追求名牌，我们追求是一些 的高尚贴身的享受，我们要追求新款的手机。我们呢，我家里有一部呢，十几年的电视机。我的儿子呢，他经常都说，哎呀，你要换了它了，这个古董来的了。不过他又不看电视的，他又当然是看手机，看那些的电脑。但是他为我好，你换了它了，这些十几年 的电视很多 features 都没有。但我说好地地换什么啫，不是看到的，不用换。所以呢，都是十几年都是这一部的电视。但是很多今天我们在那个物质社会上面，我们是追求是一些更加高尚的那种的贴身享受。在美国有一位的神学家，或者是他也是一个的宣教士，叫做是 Stanley Jones。 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是 Growing Spiritually。 这本书里面他讲到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尝试将这个的简单故事就是套入了我们现代那个的文化里面，尝试将这个的故事就口语化了出来，让这个故事看看给不给我们一些的启示。故事讲到呢，是有一个的穷人，有一个穷人呢，他是住在温哥华东面，东面呢很多一些的流浪汉所居住的一个的社区里面。这个穷人呢，他就租了一个在土库下面一个很窄很窄的房间，那个呢除了又窄之外又很糟的一个的房间。他住在里面，他就心想，若果呢，我在温哥华的西边，即温西那些豪宅那里，即比如跟着 UBC 那个 Sonus 区那个豪宅里面，如果我有一间的豪宅10,000尺，又有游泳池，又有网球场，哇，咁就好了。他就祈祷同神说，哎呀，神啊，求你成就我的愿望。怎知真是事就这样成了，他真是有一间的豪宅在温西10,000多尺，哇，心想事成，哇，他好开心。但他住了大概两个礼拜之后，他又发觉，咦，有些不对路。因为他住了两个礼拜之后呢，发觉呢，他每天就是为前院啊后院啊，又要淋草又要剪草，搞很多的事情。那呢，又要洗衫，又要煮饭，又要洗碗，又要打扫。他觉得呢，哇，整两个礼拜呢好像做了奴隶一样。所以他就想了，如果呢我能够有花王，如果能够有工人，如果我呢能够有人帮我做清洁，哇，有女佣，有管家，有司机，如果我有晒呢班人服侍我照顾我就好了。咁佢祈祷，点知又系一样事就这样成了。真系成班工人呢系帮佢呢嚟到每一日去服侍佢。打扫他的一间屋，又呢有司机接送，又那些的煮埋饭呢，真那些的珍馐海醋啊。他其实这个穷人呢，在那个时间呢，真的跟做皇帝差不多一样，好享受。但是 一个月之后呢，他就觉得很苦闷的生活，即是乜都唔学唔使做，所有商场嗰啲摩都行晒，连嗰个喺 Surrey 嗰个叫 Foot 摩都行埋，去埋嗰度行，所有嘅旅游景点啊 ，Stanley Park 啊 ，Grenfell Island 啊，佢全部都行晒啦，啊 ，Whistler 都去埋，咁啊觉得其实都好苦闷，日日都系咁样样，又由周围都去晒啦，咁所以咧，佢系谂住咧系坐呢一个嘅头等个飞机去环游世界，享受一下，咁又系一样啦。事就这样成了，咁啊真系可以去环游世界。但喺旅游期间咧，佢发觉自己哎呀孤家寡人一个人，咁啊其他嗰啲嘅同佢一齐游浮啊嗰啲团友咧就出双入对，啊个个都系吓，咁啊即系一对一对，咁啊即系觉得自己好似好孤单，咁啊想系娶翻个，啊想成家立室，啊咁啊当佢正想向上帝求一个嘅配偶，正想求嗰一刹那，佢突然间谂起一样嘢，谂起咩就系话咧，曾经有朋友话俾佢听，嗱你结婚之后，若果第二时分开咧，你嗰个嘅太太咧就分咗你一半嘅身家，哇！佢一谂起咧，哎，即刻咧。一盆冷水即刻打消了这个结婚的念头，那么他继续他的人生、旅游完回来温哥华，回来温哥华呢，那么晚晚都睡不着，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又觉得咦，还了我身边这些司机啊，这些工人啊，甚至乎朋友啊，会不会有一天谋财害命啊，那么拿了我的身家啊，所以呢又成好驚，咁就咳兩聲，打咳兩聲，可能呢又覺得哎呀咳兩聲會唔會自己患咗絕症呢，成日都好憂心，瞓唔著，咁所以呢佢發覺雖然張床好靚，但佢瞓唔著，失眠，雖然有山珍海草，但佢冇胃口，虽然他有很多架的名贵房车，但他不想出街，虽然他有大屋，但没有一个家，虽然他有心想事成这个的本领，但他不快乐，卒之他想到一样东西，想到一样东西就是说，他驾着车去了 Alex Fraser 桥，即是在 New West 和在 Surrey 中间那条 Alex Fraser 桥，他整个人就在桥上跳了下去，结束了他的生命。原来物质只不过是供给给我们那个生活上面的需要，但并不能够带来真正那个的满足。在美国，大家可能認識呢個人，係紐約嘅著名大企業家或者係銀行家，叫做洛克菲勒。佢死咗之後咧，好多人好好奇，好奇就係咩咧？想知道下呢一個嘅大企業家佢剩翻幾多錢咧？10亿啦，100亿啊，定係1000亿咧？好想知道呢個洛克菲勒究竟佢留低有幾多嘅遺產？特別係嗰啲記者咧，你知㗎，記者咧好中意咧。去找一些的资料，特别这些记者去找，刚刚他们千方百计呢就找到这个曾经在洛克菲勒身边工作的一位高级的职员、就问他，直接了当问他、这些记者说，究竟洛克菲勒他留下了有多少的遗产、这个职员呢，他用一个 很灰鞋的一个的、语调呢来答复这个的问题。他说呢，洛克菲勒他所有的东西都留低了下来，他所有的遗产全部都留低了下来，一个都很有深度的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就是说，人家问他到底留低多少，他留下的 就是所有，即是说一分钱都带不走，就是这个意思，留下所有就是一分钱都带不走。很多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物质是重要到一个程度，让我们搏埋我们的老命去赚取，去拿，去装，直到最后才发觉什么都要留下，所有东西都要留下来。物质本身我们知道并没有错，物质本身没有错，耶稣基督他都是用五个饼两条鱼来到喂饱五千人，没错，物质当然是重要，但是主耶稣他说我才是生命的粮，让我们看到原来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供应我们在那个的物质上面那个的需要，而更加他是供应给我们超越物质那种的价值。当耶稣讲完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之后，跟着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这句话让我们来到看到是第二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可以满足到人属灵上面那个的需要。这句话都让我想起在旧约阿摩斯书里面讲到，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在阿摩斯书的八章十二节里面讲到，其实就是说到在我们的里面，其实在我们的里面到底有没有神呢？你说我当然有神啦，我信了耶稣了，但我再想想，其实在我们的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神。当我们每个礼拜我们回到来去做敬拜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代表我们心里面有神呢？是不是代表我回到来的时候我就是尊敬这一位的神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神话语那个的装载？我们承载到神的话语有多少？我们有没有真正去信服？我们有没有真正跟着圣经那个的标准而作为我们生活的标准呢？若果我只不过是说我是用嘴唇来到去敬拜这一位的神，心却远离神的时候，就是先知阿摩斯所讲的人饥渴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一句的说话，又或者在约翰福音这里，其实都提醒我们神的话语究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位置，发不发挥到作用。上个星期是长青团的时候，长青团散会之后呢，我跟一位姊妹聊天，闲谈之间呢，其实她说呢，她告诉我原来呢我们回到来敬拜，我们大部分人呢，其实我们回到来呢我们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的，即是说呢我们每一个礼拜回到来呢我们可能是坐回同一个位置，我们很少呢就坐了去另外一个位置，或者直情是转晒方向，很少。当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又想起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即是耶稣基督究竟是不是我们生命的粮。正如圣经所讲，这个故事呢，当然这个故事 是虚构的，就不是真实的。这个故事呢讲到呢，有一位的新来教会的姊妹，当他第一次来到的时候呢，他是早读， 佢早到咧，佢又坐咗边度咧？佢坐咗阿 Wendy 嗰个位。啊，假嘅就唔系啊，你唔好当真，即系呢个虚构嘅。啊，坐咗 Wendy 个位，咁啊，跟住阿 Wendy 咧晏少少又翻到嚟，咁啊同呢一个姊妹讲：阿姊妹，呢个位我坐咗十几年噶啦，啊，我系坐喺呢一度嘅，平时麻烦你坐去隔篱另外一啲嘅位。啊，呢个新嚟嘅姊妹啊，好啊，对唔住啊，咁跟住咧，跟住佢坐咗去我嘅左手边。啊，坐咗第一行，咁啊坐第一行嘅时候咧，咁我见到佢啦，我见到呢个新嚟嘅姊妹，我话阿姊妹，呢个位咧就系俾主席俾港员坐嘅，啊麻烦你咧就或者去另外一边坐，咁咧嗰姊妹系啊，对唔住吓，咁咧又坐由呢度咧坐咗去嗰度，咁啊坐咗嗰度咧坐咗阿伊凡个位，系假嘅咋，唔系真系啊，坐咗阿伊凡个位吓，咁啊到阿伊凡。嚟到嘅时候咧，又同呢个姊妹讲：阿姊妹，呢个位咧，我又坐咗好多年噶啦。我系坐呢个位，我先至系可以听得专心啲听到。啊，如果我坐第二个位咧，我就冇咁专心噶啦。咁呢几位嘅姊妹，新嚟嘅姊妹就话：哦，系，对唔住，对唔住。咁啊，发觉咧走咗几次啦，佢咧都好失望嘅，就离开咗呢间教会。去咗第二度，啊咁啊，翻屋企，啊佢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佢发觉，唉，真系好伤心。当佢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佢就系发觉翻到教会，点解会受到咁大嘅委屈嘅咧？啊，咁啊，所以咧就喊咗出嚟，大喊咁样样。啊，当佢喊嘅时候咧，突然间。耶稣基督就出现，突然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问他：你做乜嘢喊啊？做乜嘢喊得咁紧要啊？呢一位嘅姊妹就话：你有所不知噶啦，耶稣。当我谂住去教会，去找个地方，找一个位置去敬拜你的时候，我居然连一个位置都找不到。我冇一个座位可以俾我咧，能够坐低去专心嘅敬拜你。咁主耶稣话：姊妹，你唔使喊，你唔使喊。其实喺呢间教会，唔单止你系冇一个嘅位置，我自己喺教会喺呢间教会，我都冇位置，我都系企埋一边嘅啫。主耶稣他在一间教会里他都没有一个位置，我们去敬拜他的时候，其实他都是站在一边。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叫虚构的故事，一个的姊妹和主耶稣一个的对答。当然这个的故事是假的，是虚构，但也有一个很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的属灵的教导。今天早上我们回到来去敬拜，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的神在里面有几重的位置，在你的心里面他有什么的位置。上帝的说话，神的说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又能不能够影响我们的信仰，能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又能不能够融合一起。好像在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好像是葡萄与枝子的关合，这个就是融合的意思。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不是互通的呢？你和我都要问自己，在星期日早上这一段的时间，我和其余那六日半的时间有没有分别？抑或完全就两个人？抑或我已经融合了，完全没有分别？就是说无论在我的神的话语，无论在我的工作上，在我的生活上，在我的婚姻上，在我的家庭上，都 都有那个那种的关系，抑或其实我是这一半日这一段的时间我才有神，我出了去那六日半呢是我自己的，是不是我们有分割了的呢？我们究竟是不是只不过是一个叫挂名的基督徒，而在信仰和生活层面上面我们完全发挥不到那种的作用呢？生命和信仰是根本融合不到的，所谓融合是不存在的，会不会是呢？路易斯 C.S. Lewis 是英国的一位作家，并且是剑桥大学的教授，这个的是神学家，他是被誉为 是这个的世界上面十大思想家之一，他所写作的很广泛，包括神学，包括是文学，以致很多虚构又或者是充满那种的是神话色彩的儿童故事，大家很熟悉的就是那个叫做是纳尼亚的故事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这本的书或者这一套的戏。这个的路易斯他在中年的时候，他的太太叫做 Joy， 他的太太 Joy 是患了这个的癌症，他过了身。当然路易斯伤心欲绝，因为他的太太其实是在他那个生命上面是已经是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当太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路易斯他大受打击。他曾经他对他所信的这一位的上帝他感到失望，他这样描述，他当时他这样曾经自己这样描述，他说呢，当我转向上帝的时候，但是在这个的时刻亦都是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只是觉得那个的大门砰一声就关上了，跟着就死寂一片，什么都没有了。即是讲到路易斯他那种的失望，但是当路易斯他经历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仍然来到持守他的信仰，他没有将到那个信仰是建基于那个的是痛苦或者是那个的损失那种的个人感受上面。在这个的路易斯的身上，其实有些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的呢？就是其实他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要将我们的信仰纯粹是建基于那种的情感，在那种的是感觉上面，因为你靠感觉靠情感又或者是靠那种的激情，如果靠这些，那个的信仰是变得很虚浮很飘忽，是会是转变的。唯有将你那个的信仰你是建基于在那个的真理之上，在神的说话上面，你才可以胜过在生活上面不同的冲击所带来给你各种的挑战。弟兄姊妹，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有多久呢？你和我那个的信心是建基于在什么地方上面呢？你和我的属灵根基稳不稳阵呢？盼望你和我都去检视一下，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面，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我们究竟有多少神的话语是承载了？我们是不是只是用嘴唇敬拜神，我们心却远离神？你有没有依从，我有没有依从圣经的教导，来到去用圣经里面作为我个人作为我生活的标准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I am the bread of life。 弟兄姊妹，求主的说话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动力，让生命的粮喂养我们生活上面每一日，以致我们活像耶稣，以致我们 传扬耶稣，我们去侍奉耶稣，我们一同的来到活出一个荣耀也都是有见证的一个真实的生命。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多谢你照顾我们在肉身上面的需要，你给我们在各方面各的物质，我们从来都没有感觉缺乏。不单止是这样，更加因着你自己的爱，你将我们心灵上面的需要也都是赐给我们，填满我们。你明白到我们只不过若果是从物质的方面来到满足的时候，而我们没有你自己的话语来到去承载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一定是会遇到挫折，甚至乎我们的人生也都可以会离开你。求主教导我们继续的来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教会不同的聚会当中，我们看重你自己的说话，更加因着我们看重你的说话，我们与你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我们的整个的行事为人更加合乎你自己的心意，带领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